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四集。 不吃啊？不吃给我。 随便。 平时也没觉得你对张小荣有多上心，这会儿怎么气成这样？ 这是两码事儿。 哎，又不给我吃了。 想吃自己买。你说秋意这人怎么就这么幼稚啊？ 哼，你为这事儿生气也挺幼稚的。 我幼稚怎么了？我现在正是幼稚的年纪。 上午的文化课对于万飞来说是睡觉时间，趴桌上睡得天昏地暗，呼噜都打上了。得亏是坐在最后一排，老师只要没被吵得讲不下去课，一般也懒得管。边南拿出手机放在万飞脸旁边录了两分钟，又拍了两张万飞不太对得起观众的睡相，然后靠在椅子上看着老师发呆。边南上课很少睡觉，他就算困得不行也睡不着，他一般都盯着老师发呆。后来他们新分来的年轻语文老师就说过， 边南，你要是不想听课可以瞅瞅窗户外着，你这么盯着我，我以为你要上来跟我干架呢。 边南对着老师发了一上午愣，万飞睡了一上午，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呼噜打得英语老师实在受不了了，指着万飞说， 哎，让他醒醒，睡觉就算了，呼噜都打得赶上广播了。 万飞一脸不爽地嘟囔了几句，没醒。边南拿了张纸巾揉成两团塞在了他鼻孔里，万飞扛了十来秒被憋醒了。中午下了课，边南把手机上的照片给万飞展示了一下。 一会儿发给徐蕊。 你还是不是人了？ 不是。 边南正想把录音放出来给万飞听听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有电话进来，是他爸。他接起电话。 爸。 阿姨说你这周又不回家。 嗯，回去跟编号打架吗？ 你这话说的，哎，兄弟两个成天说打不打的， 全家就只有你觉得我跟他是兄弟，你不反思一下吗？ 你少跟我用这个调调说话，你不回就不回吧，下午我接你，咱俩去吃个饭。 我 老爸的语气不是商量，说完也没等边南说话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万飞从教室里出来跟他并排靠着栏杆。 哎，饭否？ 饭。 边南揉揉肩和万飞一块下了楼。体校就一个食堂，大师傅们每天都气儿不顺，除了有比赛的时候菜吃着还成，平时做出来的菜色香味全无。边南看着餐盘里的菜没什么胃口，有一筷子没一筷子的吃着。万飞看着一直用左手吃饭的边南问他， 一会儿去校医室看看。 嗯，哎，记得我是从上铺摔下来的。 嗯，然后摔在我身上了。 你说老蒋能信吗？信不信都得弄死我们。 边南肩上的伤不算太严重，校医检查了一下确定骨头没问题，喷了点药就完事儿了。不过下午训练的时候，老蒋对从上铺摔下来还顺带砸到一个人的设定并不相信。 还有别的伤没有？ 没了，就肩。 往返跑6组，负重深蹲6组，30米冲出跑4组。 边南没说话，转身活动了一下，开始了往返跑。10米往返跑其实对肩还是有要求的，平时不觉得，伤了就会深深领悟。老蒋把训练任务都布置了，站在一边盯着边南。 看样子，打架了吧你？ 没， 万飞躺地上让你砸的？ 那时候他在伸懒腰。 放屁！ 就咱食堂那个没油盐味的菜还能让人放屁？ 今天老蒋并没太折腾他，肩伤对训练影响很大，而且边南伤的是右肩。老蒋除了步伐和抢网，没安排他练发球之类需要大量用到肩的训练。在训练结束的时候，他叮嘱了边南一句： 这两天好好休息，还有把校规抄30遍。 边南相当惊讶，跟万飞一块蹲在学校门口等他爸的时候问了一句： 我们还有校规？传说中是有的，老蒋不是给了咱俩范本了吗？ 范本是手抄本啊，我这本抄的跟天书一样，我还得先翻译。靠！我要再看到秋叶，不揍死他不算完。 是为他砸你这一下呀，还是因为张小荣啊？ 我都为。你说张小荣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 帅吧，小姑娘不都喜欢他那款吗？ 帅个屁，挺骚倒是真的，那个色的车还带个美瞳。 美瞳？你怎么知道他带了？ 靠，他那俩金眼珠子你没看见啊？ 南哥，秋意那不是美瞳，人家那是混血。 什么？混什么血啊？ 徐蕊说秋意他妈是俄罗斯人，你没看他鼻梁很高吗？轮廓也比一般人要明显，还很白。 我往哪儿看去啊？他捂那么严实，跟出来抢银行似的。哎，再说了，白怎么了？白就比我强了，男人要那么白干嘛呢？ 徐蕊说那个叫玉树临风。 那你也挺白的，你追徐蕊连吃屎的就是使出来了，为什么就追不着呢？ 咱不是混血呗。 靠，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切，混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混血呢，我两省混血。我们 说到这俩字的时候，边南突然停下了。每次说到我妈这个词的时候，他都有种说不上来的怪异感觉。对自己亲妈难以总结的感受让他没再继续说下去。万飞很配合的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 今儿晚上跟你爹吃完饭后上我家去呗。 再说吧。 俩人沉默着在校门口蹲了一会儿，边南看到了老爸的路虎开了过来，踢了万飞屁股一下。 走，送你到你家路口。 万飞跟边南他爸挺熟，打了个招呼上了车之后还聊得挺热闹。到地方，万飞下了车之后，车上只剩下了边南和他爸，车厢里莫名其妙的安静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爸打破了沉默： 想吃什么？ 随便。 边南拿过 CD 包想放点音乐听，翻了半天发现自己之前放在包里的几张 CD 没了，里面全是边心宇的几个命根子欧巴还有编号装逼用的交响乐。他把 CD 包扔回了后座，打开了收音机听着。 心宇前几天整理 CD 来着，你那几张碟他大概忘放回来了，我回家替你找找吧。 不用了，也不是什么特别喜欢的碟，我难得坐一次车无所谓。 家里只有边南住校，平时在车上的基本都是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。老爸对吃什么也有些拿不定主意，开着车满城转悠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边南叹了口气。他知道老爸是想找家没带着边心宇和编号去吃过的馆子，小时候他为这事闹过别扭，现在早不在意这些了，老爸却一直很注意。 前阵儿你是不是跟徐叔去吃蘑菇菌子了？ 是啊，新开的一家还行，野生菌都是从云南运来的。想吃？那就去。对了，你不是无肉不欢的吗？改吃素了？ 蒋教练说我要减重。 打个网球还管体重呢？ 上周你阿姨还说你好像瘦了。 怎么不管，重了跑不动。再说了，他每天就遛个狗，不还喊着要减肥吗？ 你这个损劲儿从哪儿遗传的？ 我妈呢。 这话说完之后，老爸叹了口气，车里气氛再次诡异的凝固了。边南沉默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有点傻，于是揉揉鼻子又说了一句， 爸，我卡着没钱了。 这个话题能有效转变气氛，边南觉得每次听到自己要钱，老爸都会很高兴。 我明天给你打钱。 谢谢爸。 虽然是周末，但饭店的人却不多。边南爸爸想上包厢，而边南更想坐在临街位置上。 就那儿吧，包厢里吃感觉跟谈判似的。 行。 两个人坐定之后，一个服务员拿了两本菜单放在他们面前，问了一声， 两位要什么茶？ 都有什么茶？ 边南说着抬头看了一眼服务员，这一眼过去，他看着服务员浅褐色的眸子愣住了。 我靠，这什么缘分？ 秋意没有戴口罩，跟边南差不多是面对面的距离。边南总算是看清了这人的长相，他脸上的那一小块纱布拿掉了，眼角下有一个半圆形的伤口，像个月牙，皮肤的确是白，脸上轮廓很清晰，直挺的鼻子和比普通人深的眼眶，加上那对眸子，边南有些知道张小荣看着秋意的时候为什么眼睛里都快蹦出红星了。边南很不爽地收回目光，盯着面前的杯子。秋意说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，脑子里就回荡着今天下午的那句话， 靠，我要再看到秋意不揍死他不算完。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在这种场景下再看到秋意，他总不可能当着老爸的面揍一个饭店服务员，何况理由他也说不出口。大家被偷袭了，抢姑娘失败了，他丢不起这个人。 罗汉果茶吧，上回吃的那个羊肚菌炖排骨不错，来个羊肚菌吧。 羊肚菌炖排骨。 边南听到秋意的声音时才回过神，反应过来，老爸点了他最讨厌的罗汉果茶，但他知道老爸爱喝这玩意儿。在老爸眼里，什么龙井、碧螺春、铁观音，也赶不上两块钱一个的罗汉果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